健康家人团聚才是最重要的，在外也要打电话，别忘记跟父母说句暖心的话。记得小时候过新年，家人守着电视聊聊天，看的频道也总是不变，幸福的感觉也总是不变。没到零点正还要放烟花，枕边天空仿佛飘着彩色的花，如果有雪下就是很美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拍照纪念一下。Happy New Year to everyone。新的一年，更要一起努力。